好，第三节网向編辑部，我哋头先就讲到，即系我见到或者大家见到嘅九十年代所谓叫香港人啦，即系有啲人叫港王啦。其实我以前咧咁谂噶吓，咁咧，你讲到录影带咧，其实我有亲戚都系好中意睇嘅，咁佢就喺一个农村度做餐馆嘅，咁佢就十分中意睇真情嘅，之后佢就同我讲，喂。啊，边个边个啫？佢叫咩？哇、啊！你知唔知以前又做餐馆啊？为咗睇真情，因为佢个镇咧就得5000个人嘅啫，佢就唯一个 Chinese family， 咁佢就话要揸车几个钟去雪梨，即系拎一即系高价去买啲录影带翻嚟，即系就睇通宵。第一咧就冇心机炒餐，炒得唔好咁样啦。咁诶，佢咁多啲佢系啊。就是我以前讲的口供啦，即系嗰个即系你哋可能觉得佢头供，因为佢系奥运火炬手嚟，北京奥运会喺堪培拉揸火炬嘅。咁当然佢哋又可以话系我嘅头供，因为啲咁嘅亲戚吓。咁样就系咯，就其实我就话，同埋佢唔系正宗香港人嚟嘅，佢系又游水落去嘅，即系同阿黎智英先生一样嘅。咁佢都好中意睇 转啤嗰只， 系啊。啊，黎智英都一样啦，咁佢又好中意睇香港电视啦。咁其实我哋就想带一个信息，就系其实好多黄丝，即系有外国护照黄丝都会笑啲移咗民去外国嘅中国人，点解仲咁爱国？咁其实佢哋都好爱香港，佢哋都揸外国护照。逻辑上咧，佢哋同呢啲叫做外国嘅外国嘅中国人。是一鸠样嘅啫，但系佢哋 咁佢哋咪唔应该再讲翻香港嘢嘅指指点点啊？佢哋仲会唔会讲翻香港嘅嘢，关心香港嘅事？ 我哋就想讲呢点啦。 Double standard 系啊 ，double standard 好犀利。同埋阿曾 B 师阿曾 B 师佢讲得好啱，就系、是、你其实你有少少乡情咧，一个人咧其实冇问题啊。即系你挂住你出世嘅地方有啲乜嘢嘢，系即系人之常情嚟嘅。你点解呢度喺澳洲纽西兰咧会有一啲铺头咧专系卖英国嘅货咧？就系、是、同一个原因，啲英国嘅移民佢哋细个就系食英国出产嘅即及饼干，咁佢呢度嗰啲系有一样一模一样嘅饼干嘅，即系我觉得就，但系佢哋都唔会买一模一样嗰啲嚟食噶，即系有时会啦，咁但系就唔 惯咗， 有时咧就会去买，因为其实都贵噶嘛，买英国原英国包装嗰啲嘢，咁系贵嘅，咁佢哋咪会。即系怀念下自己嘅家乡咁啊，咪食嗰啲嘢咯。 或者韩国铺、日本铺都一样道理啫。 其实 系香港都系噶，香港少少少少一个地方都会有，喺尖沙咀都有啲咩韩国街啊，九龙城又有啲泰国，即系专门卖泰国嘢啲地方成条街咁。 所以你话移民一定要放弃晒即系你自己嘅 cultural 嘅包袱咧，其实好难，即系其实系唔公道啊！你对个移民嘅人嚟讲。同埋， 但香港人高尚啲啊嘛，佢觉得香港人咩啊 ，Miss Hong Kong 咁就系咩咯，话放唔低啊，话咩咯，对香港忠诚咯，就算移咗民，但系大陆人去到外国话我爱中国，咁佢就话人哋大陆人系咩咯，系 double standard， 其实一鸠样两种人都系，即系佢笑人哋嘅同时，嗰套逻辑系笑紧自己。 嗱，咁又翻翻去阿许留山另外一个问题咧，佢上一次国民嘅问题就系、是、你点解放弃唔到四大天王嗰啲嘢咧？其实就有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嘅，就系你唔系咁容易去完全将自己摆喺人哋嗰个文化里边，即系完全唔理香港嘅嘢变咗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的 local 其实好难的。 我唔系话依啲完全断绝四大天王，咁只不过就唔使咁疯狂到要即系一皮嘢澳纸整只镬喺个花园度睇嘅添。 但可以睇好耐嘅，咁 一皮嘢都抵嘅。你有多人睇咗十年先拆嘅嗰个嘢，有即系最初嘅时候，但系当然啦，你到咗九十年代中期咧，已经。是那些镬呢是要攞牌的。 要你平。 不是要攞牌的那件事。即是你要申请个 permit 才可以装的。最初又没有限制的，最初是不是都可以装的。跟住之后啲人呢觉得太核突了，同埋即是你邻居见到的嘛，因为你有个 有个围栏咧，但系都遮唔晒嘅。咁啲邻居会见到你有只镬喺度咯。 系啊，惊辐射会投诉你，嗰啲尤其西人就一定会投诉你啊，又话辐射乜乜柒柒咁。 最初就冇得投诉嘅，真系最初冇嘅，因为冇法例，投诉咗都冇用。跟住搞搞下就有啲法例咧，就整咗出嚟就唔准装呢啲喺屋企咯，即系呢啲咁巨型嘅 transmission equipment。啊，冇 我头先讲个亲戚仲为咗只镬仔同个上海佬打交，同佢对面隔篱嗰个打交之后，以前我都讲过佢，之后佢唔知系翻咗大陆地，翻咗香港之后仲俾人通缉添啊！为咗只咁嘅烂镬仔， 真系惨， 系咁啊，冇办法，真系系呢个，即系你一个人有乡情好正常，同埋 系 唔好讲到香港人。唔会有呢样嘢咯，即系你大陆人，有一样嘢批评，我都想回应一下，就系话我哋即系成日用香港炒楼嘅方法去睇物业投资，咁 我哋又唔系炒家， 唔系，点未讲完？仲有一样嘢，嗰个 May Chan 啊，好似叫做 May Chan 啊， 哦， 冇错， 佢讲嘅就系话我哋净系识楼讲个楼字就。即系去到外国咧，都应该系融入人哋嘅生活。佢应该系咁讲嘅，如果冇记错就系嘛。 哦，佢话去到外国就有不同国籍嘅人或者不同文化，应该去尽量接触，咁就唔好啫。之后就话我好似唔系唔知啊，总之话我哋节目咧就咧净系配喺香港住几百尺嘅楼去炒咁样。 啊，即系我哋话我哋净系配住几百尺嘅楼，系咁啊，记得咁。其实就 喂唔系，唔好意思，我插住一句先。喂，依家香港几百尺嘅楼好贵啊，都 好贵， 都唔求啊，基本。 咁佢咪话我哋最多系配咁多咯？佢嘅意思就系我哋最多就配几百尺嘅楼咯。 唔求都唔少嘢噶咯，其实。 嗱，我哋就唔系嘅，因为嗱，点解我哋你佢误解咗样嘢，就系、是、我哋只不过系将我哋观察到香港人嘅嘢讲翻俾香港人听。喂，我哋其实你要好明白呢、这个，我哋一早都讲过好多次呢、这个节目，我哋唔系 typical 典型嘅香港人嚟嘅，典型嘅香港人咧系移民文咧攞咗护照咧就翻香港，呢、这个系 回流 嘅典型，就唔系喺外国住廿 D 一百嗰啲， 系啊，住大部分 D 一百好多啲人 D 一百， 系啊，住大部分就 系 回流嘅， 揸加拿大护照啊， 大仔香港 大班， 系大班就系一个领精神领袖，就是、回流港人嘅精神领袖。其实大班冇，大班讲得好中肯嘅，佢讲移民。大班点解要移民？佢要移翻，会要回流翻香港。即系佢喺加拿大做工程师做得唔错嘅，但系当然啦，但系最大嘅原因搵唔到钱，喺外国系搵唔到钱嘅，冇可能发达。 系，你相对系，你相对喺外国做工程师同喺香港系咪先做 D 一百精神领袖， 寻求咗千万喺外国一年。 喂， 你做工程师 开 千万啊嘛？ 最初佢翻香港系做杂志嘅，百乐门啊嘛，记唔记得啊？ 唔识，我唔识啊。 识啊，佢系做杂志嘅，即系 Penthouse 啊，中文版系佢印噶嘛。 系。Penthouse。 系啊，咁但系佢有做其他嘢嘅，即系唔系净系 Penthouse， 佢有其他杂志嘅，但系佢系传媒人嚟噶嘛。佢系早过肥佬礼嘅传媒人嚟，因为佢系教肥佬礼点样做一周刊噶，郑景翰。 哦，咁其实佢 engineering 都几叻噶，其实大班咁讲，因为我睇过大班喺 佢做飞机工程师好劲嘅，其实佢个人又好劲嘅，但系佢个主管同佢讲，佢即系其实佢个主管其实都某程度上都有啲歧视啦。但系佢如果你听翻佢讲佢移民嘅经历咧，佢讲得好中肯噶。同埋香港人，佢又系严正批评香港人起嗰啲怪兽屋咯，即系头先我又讲嗰啲啊，咁佢叫怪兽屋啦，喺加拿大就，咁其实一 大班喺南华早报写嘅嘢嘅英文好好喎，好过读杰噶喎， 咁梗系啦，人哋喺你做工程师，根本上 90% 嘅时间系写 report 噶嘛，就唔系，即系人哋有个误解就系工程师系落手落脚做嘢，唔系咯，工程师系 唔系啊， 系坐喺度写 report 噶嘛，九成嘅时间都个工作就系。咁大班啲英文 好啊，系人哋误解咧。其实文即系文科嘅英文，即系唔好讲我啦。咁我唔同啦。咁文科嘅英文会好过理科，其实唔系理科啲英文难好捻多啊，好多啊。即系你用英文嘅谂法去，因为我以前教学生，你用英文嘅谂法明白啲数学同物理咧，其实唔系好容易嘅。即系你 要捉翻个西洋思路先可以明得晒。但系你文科嘅话，我唔知道，我唔系读文科，但系我睇到嗰啲文，即系啲文科嘅人嘅可能 grammar 好啲，但系其他嘅话表达得唔系咁好啊。 哦，你可以咁讲，你文科啲，你可能就仲感性，或者可能嗰、那个即系用感觉去睇嗰篇文章，去理解嗰篇文章咯。但如果你理科啲咧，你一定要系用逻辑去谂， 实实正正去理解。 喂，你个科目、你个范畴里边唔同咧，即系你，譬如你工程嘅咧，对工程嘅字词都肯定比其他人熟噶啦。 但又唔系， 你做 即系你有 jargon 嘅，每一个行业都咁，但系唔关事嘅。我嘅理解咧，就系你如果读理科嘅人咧，就唔会写好长嘅句子。你如果睇大班写字咧，就好简、啊、就好简短嘅，即系每因为 就好准咯、啊、啲字，睇佢用得 系，因为你 准噶佢用字。 因为如果你写英文要写得个意思系准确嘅，你嗰句说话唔可以太长。如果你太长嘅话咧，好容易自己就 contradict 翻，后边就会 contradict 前边嘅。所以好多时就系用短句嘅形式嚟写噶嘛。如果你用即系理科嘅人、嗯，但系文科嘅人咧写英文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嗰句嘢咧有几长写几长。 佢扭靓句 就陶杰就系啦，陶杰就系、是、我睇佢南华早报啲嘢就 系 啦。 系啊，段句唔清晰嘅，永远都因为佢唔需要嘛，因为佢个意思唔需要准确啊嘛，所以系写作嗰个方法唔一样。即系 technical writing， 你个句子根本唔可以超过十个字嘅，通常都如果你可以表达到十个字内就十个字表达。就唔好似陶杰咁样写水蛇春咁长一段嘢，完全冇完全唔断句，可以佢写嘅嘢就系一大段完全唔断句、哦、就写喺度， 好似啲法律书咁啊，搞到好似 咁又冇咁清晰佢啲嘢， 清晰啊，哦，法律书因为话你睇成版都未见到个 full stop 噶嘛， 系啊，咁嗰啲系即系佢哋嗱法律有另外一个范畴，因为法律佢系用呢啲嘢嚟搵食噶，所以佢一定系唔清楚噶。 系， 同埋佢走，即系其实讲真，律师系走法律罅噶嘛，你请嚟，唔系，如果你完全合法嘅话，你使乜请律师啊？系咪先？ 冇错，啊， 所以唔一样。 好啦，我哋回翻正题， 即系讲而家讲移民讲多咗少少啦，咁我哋翻翻去啦。嗱，其实澳洲有一件事就几得意，就有 DQ 快啊， 系 哦，系 DQ。 我讲呢个要讲啦，因为我哋本来上一次要讲嘅，咁就讲多其他嘢。 好敏感啊！喺即系香港见我哋嗰日咧，喺电视机见到呢啲即时新闻咧，见到写住澳洲咩 DQ 五个啊，系咪五个？ 又系用啲香港人思维去谂我哋咯， 系啊，又系咁你咪咁你第一时即时反应就系谂紧，咦咩事搞到 DQ 啊？系咪有澳洲六八九、澳洲七七七啊啲咁样噶嘛？即系你即时 张秀贤仲张秀贤系乜水嚟？我睇佢个即系有人 share 俾我 Facebook 又话嗱。张秀贤即系佢话嗱，我哋就唔同啊，梁君彦有两系啦，就你头先讲人哋有外国国籍啊，都唔俾人 DQ 啊，澳洲呢啲啊有外国国籍即刻啊就俾人裁决话disqualification 佢哋啦咁样喎，咁咧其实咧就系 呢单嘢好系呢单嘢关 完全唔同， 呢单嘢关纽西兰事，即系呢单嘢咧本来咧就。其实嗰个法律条文，呢啲法官都话唔清楚噶啦，即系究竟系有点样先界定到有外国国籍咧，或者有外国居留权咧，系唔清晰嘅。同埋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冇咗外国嘅居留权咧？你要做啲乜嘢去证明自己已经尽晒最大嘅努力咧？个条文亦都冇写清楚嘅。咁好奇怪嘅，因为佢喺 DQ 嗰阵时咧，就唔系纯粹有五个人俾人 list 咗出嚟嘅。就本来咧有七个人嘅，好似唔知七个定八个， 七个， 系有七个人嘅。咁佢有两个人咧就冇事喎。咁嗱，咁而家嗰个副总理俾人 DQ 啦，就因为佢有纽籍嘅，有纽西兰籍嘅。 Joyce 系啊 ，Joyce 啊系。 咁但系咧，佢虽然系有纽籍，但系佢冇喺纽西兰住过嘅，佢亦都点解会有纽籍咧？ 系澳洲出世嘅， 佢仲要澳洲出世， 澳洲出世。 佢嗰个籍咧， 一世人都冇喺纽西兰住过嘅。 系啊，佢亦都唔会上翻纽西兰啦。我相信咁， 佢亦唔知自己有纽西兰籍。 佢直情根本就唔知自己有纽西兰籍嘅，因为系佢唔知祖上三代嘅人留翻俾佢嘅。 咁啊，佢阿爸系啊嘛。 唔系嗱，我讲啦，我就知佢。我今日睇咗嘅就系佢阿爸咧，即系佢阿爷咧，就系英国人啦。咁好似好。 我同埋好多澳洲同埋纽西兰一样，就英国嘅一个殖民地官，咁咧就去咗纽西兰。咁佢老豆就系纽西兰出世嘅，但系咧佢老豆去移民去澳洲的时候咧，就系揸翻英国 passport 嘅。所以咧，其实咧，佢点解会揭发呢单嘢咧？就系、是、一个移民咗英国嘅，唔系啊，喺澳系一个移民咗澳洲嘅英国人咧，就唔知点解佢诶，咁点解咁样算唔算佢哋有第二个国籍？因为佢都有英籍嘛，咁样咁之后咧就总之就系搞下之后又有。六党的两个人就被人发现了是有外国国籍，一个有加拿大国籍，一个是纽西兰籍的。咁之后就总之就一大堆炒作呢，就好像社长刚才咁讲，一大堆炒作之后呢，就有七个人就拱咗出嚟要裁决啦。 咁好得意喎，咁佢纽籍呢，其实佢根本就唔知道自己有纽籍，因为佢老豆呢其实都冇申请过纽籍嘅。 係佢老豆英国籍㗎。 係所以就係好奇怪，点解嗰、那个副总理会俾人查到呢，就係、是、有一个工党喺澳洲工党嘅人呢，就contact 咗一个纽西兰工党嘅人，问嗱、如果我有一个咁嘅 case， 咁究竟嗰个人有冇纽籍呢？咁嗰个工党嘅人呢就走去嗰、那个移民部嗰度问呢个问题。跟住呢嗰、那个移民部嘅回复就话，呢、这个人係有纽籍㗎喎，如果咁样嘅话，因为佢虽然佢係冇申请过，但是呢佢由于喺呢段时间喺纽西兰住过。 By descent。 同埋喺呢度出世。咁佢就有纽籍㗎啦。佢唔需要申请。 佢老豆系咪之后。 佢唔需要申请。嗰、那个即就算申请都会有嘅。但是呢因为嗰个澳洲嗰个副总理呢，就佢冇 denounce 返呢个纽西兰国籍。即冇申请话唔要呢个国籍。咁、结果呢就即系俾人，结果就俾人 DQ 咗啦。即系其实系好无辜嘅一件事嚟嘅，即系你都唔知道你有嗰个国籍，但系咧就外国嘅法律咧就解释到你有外国嘅国籍，跟住咧， 因为佢系 by descent， 佢系跟佢老豆嘅话，佢即系出世嗰刻就有咯。 系啊，所以点解即系香港国籍法咁奇怪，就系你所有黄皮肤黑头发嘅都系中国人咧。即是在中国政府里面界定。其实这些国籍法的东西从来都是很奇怪的。亦都是只是一个规矩，全世界都没有一个标准的。即是它是一个国家提出来 的。其他两个有英籍又是这样，因为他老又其中一个老弟是苏格兰人来的，之后他又是问英国，他说喂，咁佢有冇英国国籍？又系话有啊，因为佢如果 by descent 嘅话，佢出世嗰刻虽然唔系喺苏格兰出世，佢都系一个英国人咯。 嗱，咁啊，而家就去，嗱，而家讲咗有问题嗰啲人啦，冇问题嗰两个人其实先系最有趣。嗱，其有一个， 喂，嗰个蔡普老师嗰个好得意啊！ 蔡普老师嗰个好得意啊！蔡普老师就系曾经系英国嘅殖民地，英国属 殖民地啊， 英国属土。咁喺嗰度。蔡普鲁斯住嘅人咧，英国人咧就俾咗一个国籍佢嘅，就唔系 B C 嚟嘅，就叫 British Overseas Citizen， 即系 B O C。咁咧，如果 B O C 嘅人咧冇其他国籍咧，佢系自动成为真 B C， 即系可以自动成为，但系要申请嘅都即系唔系，即系你申请咗佢就俾你咁啦。如果你冇喺香港有啲人都系咁样申请到即系 British Citizen 嘅，咁。喺嗰个冇事嗰个人咧，即系冇俾人 DQ 嗰个澳洲议员咧，佢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只系揸 BOC 咧，如果 佢老豆 系揸 BOC 嘅话咧，就其实就高级过 BNO 嘅。咁但系喺呢个澳洲嘅法院裁定咗咧，就系、是、呢、這个BOC 咧就唔算系一个外国国籍，即系你。而家啲人话咧，你个 BNO 咧系可以当系一个外国国籍，或者会变到一个外国国籍咧，其实系唔使谂啊，因为 BOC 系 BOC 都唔得咯 ，BOC 都唔得啦，你 BNO 就更加冇可能，所以你讲 BNO 平权嗰人根本就弱卵子，其实佢哋系作紧一个， 佢哋都 BOC 先啦，系嘛？ 佢哋个批准我接咗佢嘅，即系 佢系一个又系一个大话去呃一啲人咯。其实冇， 我净呃自己 我真系唔 同埋 BOC 系有得咩嘅，即系佢老豆有 BOC， 佢都可以申请 BOC。Ben 都好似净系老豆有，但系如果佢细佬哥系九七年之后出世都冇啊嘛，系嘛？ 唔可以 obtain by descent 嘅 Ben 老就 BOC 就可以，哦、但 BOC 嘅话咧，你有其他护照个有其他国籍嘅话咧 ，BOC 咧就唔当系一个国籍嘅咁咯，因为佢 旅游证件啦， 系啊，一个旅游证件咯，又系系啊。所以好奇怪，即系我系完全唔明白点解，即系香港人系咁执着有呢个 BNO 嘅身份咯。有某一个 section 啦，唔系全部，我都唔敢一足高打一船人啦。咁 一堆人啦， 其实嗰个系自己呃自己嘅，因为而家连澳洲法院都裁定啦，连 BOC 都唔算系我个国籍噶。 不过议员都退休， 系澳洲仲系英联邦国家添，系咪？ 同埋咧，即系澳洲咧，其实好多人都系攞到英国国籍嘅。英国就有一个叫做咩啊，叫做祖宗签证啊。总之系三代之内，你阿嫲阿婆喺英国嚟嘅，全部都系可以攞翻一个 可以继承佢咯。 英国嘅 PR 之后，你喺英国唔知住满几多年咧，就会变翻系 BC 嘅。但系咧，佢比香港人就冇呢啲嘅。 嗯。 梗系啦，唔系帝国一部分，我哋节目讲过啦。不过今次呢单 case 咧，就系一个第三方嘅法院就证实咗我哋讲嘅嘢系啱嘅咯。 冇错， 但系你可以死拗嘅，你哋都可以死拗。 同埋我哋有 BOC 啫嘛 ，BNO 唔得噶 ，BNO 做 A 网噶，佢冇话 BNO 唔得。 最低喂 ，BNO 系最低级嘅咩嘅？系最低级嘅 British Overseas Citizen 嚟嘅。是最低级的，你可以看看 Wikipedia 最低的级，最低的格是 BNO 来的。 因为不要说啊，那些人自己走去 Wikipedia， 自己可以试试可以改。 哦，是哦，屌那声。还有他们又 去 BNO 是专 门。又是代购入了香港那些，屌那声。你即是我跟社长都讲过，其实澳洲和纽西兰是英国的。海外即系以前啦，喺英国嘅海真真正正海外省嚟，即系就算独捻立咗都系咁，因为实在太多人系可以攞翻英国护照啦。同埋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就即系死咗唔少人咧，就好多系当时嘅工党啦，澳洲嘅工党咧就谂住点样可以增加劳动力去耕田啊，咁就谂起自己嘅真正祖国啦，英国啦，就好多系叫 ten pound ticket。就十磅钱咧坐船过嚟嘅，所以其实咧好多呢代嘅四五十岁嘅澳洲人咧，都系可以系直头英籍或者系可以攞到英籍噶，同香港唔同噶。 唔系香港人谂得咁理所当然嘅好多嘢，即系我就系咁。佢如果即系对一样嘢加深少少了解咧，就知道香港个情况系好独特嘅，就唔系。佢哋讲嗰种即系话你 BNO 都可以转 BC 啊，因为佢哋好多时就 misinterpret 咗佢哋，即系冇其他国籍。你最大嘅问题就是你连唔承认自己中国人都基本上系唔可能咯，喺法理上面。 但系佢哋又话咩？佢话因为好似香港政府好似有张方开填话，放弃中国国籍，佢哋话放弃咗中国国籍，咁咪等于冇其他国籍，用 BNO 咪攞到 BC 咯。 有冇人试过得咧？我系好怀疑啊！ 叫阿咩黄世泽嗰啲试下咯。 佢人黄世泽好似本身系系嘛？好似就好似都话佢揸英国有英国护照喎。 哦，可能有。咁咪搵个有 BNO 嘅人试下咯。 Very 妈咯， 佢砸坏 事先咯，得唔得啊？ 系 系咯， 系好啦，难讲，可能 Very 妈自己都申请咗特区护照咧，点样知啊？哦、不过佢可以放弃嘅，系嘛？我唔知啊，真系唔知道。所以其实，点讲咧？即系唔系睇小香港。其实你可以谂下，点解澳洲同纽西兰啲人咁捻容易攞得翻英籍？点解你哋攞唔到咯？咩 BNO 平权咯？呢度唔使平权噶、哦。你阿爷、阿嫲或者阿婆、阿公，其中一个喺英国过嚟，都系可以攞翻英籍噶、哦。唔撚使平權喎，好多人都可以申請到嘅澳洲，但係冇人翻去做工啫嘛，因為啲英國佬都過嚟做工，好似我咁， 難揾嘢做喺英國。 我就唔清楚啦，嗰陣時點樣？不過 人哋即系你香港嗰个本位睇嘢嘅方法系有问题咯。即系你将人，譬如你好似家太独立嗰单嘢咁样， 系啦，个纳塔利又 支持人哋。 大家要帮佢打气嗰啲嘛，我见到 Facebook 呢个都觉得好好笑。 你点帮人打？ 即系大家 自己都顾唔掂自己，仲帮人打气。其实 就系觉得咁样咯，即系觉得佢同我哋系同路人啊，你要帮佢打气啊，加太加油嗰啲。 为加太唱首 歌。西班牙政府就等于咩嘛？抵老共啊嘛，屌那星两个，一个民西班牙系民选政府嚟嘅老细。 即系觉得。加泰独立到咧，香港就有希望啦。嗰啲今日加泰明日香港嗰啲，即系有少少咁嘅投射。 唔犀利， 佢哋投射 我见到真系笑死我，真系 即系佢哋比而不伦即系你根本都唔系嗰样嘢，佢哋就夹硬讲到用香港嗰个 situation fit 落去。喂，人哋真系，人哋个自治系真嘅，你香港个自治唔系真嘅 嘛？唔系，你七七七已经唔系啦。 系咯。咁仲点解要支持啊？即系你如果一个连嗱，佢好奇怪的一样嘢就系你支持加泰独立嘅人咧，有好多系白票党嚟。咁如果 哦系啊， 如果你嗰阵时即系觉认为白认为七七七同呢个胡须真系完全冇分别嘅，咁你支持加泰都讲得通嘅，因为你可以认为加泰同香港系完全冇分别咯。咁但系事实唔捻系咁啊嘛， 同埋讲话西班牙政府同老共系冇分别嘛？屌，梗系唔系啦！西班牙政府系民选嘅大佬，人哋系一人一票投出嚟噶。 系啊，同埋即系冇外国势力会支持独立噶，即系呢一样嘢就反而系一致。你亦都冇外国势力会真系支持香港独立噶。 是的，你站在经济上呢，喂，真的不会给你独立的。 同埋 台湾美国佬都不支持啦，台湾啊，美国佬都不敢说支持台湾独立啦，是吗？ 有一个，不过有一样东西好像我都想打断一下大家。其实有一样东西好像就是加泰人呢就好，即是看到自己呢是特别高的。 特别高尚， 特别高，特别高啊！特别唔同啊，同西班牙人，同埋佢哋认为自己对西班牙经济嘅 contribution 系劲过其他地区嘅人好多。 但系香港唔系、啊，香港系调翻转。 但系香港人香港系咁谂啊嘛，香港人 你睇上面嗰、那个，你唔可以话，你唔可以话上面上面贪污嘅或者点样政权腐败嘅，佢啲钱唔系正当嘅，喂，但佢真系咁有钱啊嘛，你明唔明 啊？哦，系、哦， 唉，真系唔知道。 但系香港人佢话佢即系我有睇到个 post， 佢就话当时如果唔系香港去救中国人咧，咁中国政府就扑街咗，因为咩嘛？嗰、那个六四之后，好多地方系制裁大陆政府噶嘛，咁就好多港资上去就投资。如果唔系得香港人啲港资咧，咁大陆就冇今时今日啦。 嗱 嗱，我先，我就会觉得咁老老实实，如果 你赚钱啫系嘛？ 系啦，你但你真系有一批港商当年真系靠住翻大陆开厂。而赚到第一桶金，跟住嚟翻香港，系啦，发达嗰啲。 阿 Tony 都讲，以前啲厂佬去买好捻多楼噶嘛，赚到啲钱翻香港。 嗱， 系咪啲厂佬？ 其实嗱，又系体现到咧，香港人已经差唔多同大陆人系完全冇分别嘅。我嘅睇法系咁。 系啊，即系 嗱，大陆人咧就认为你冇咗我哋呢啲人把钱嚟香港，你香港死捻咗啦。即系有啲人系咁讲啊嘛，大陆人。 没有中央照顾，你什么都不是。 系啦，没有中央照顾，你就什么都不是。系啦，系咁样啦。咁啊，咁咪一样，都系因主心态啫嘛。其实屌你老尾，大陆嗰啲人嚟香港买嘢，根本上就系因为香港嘅嘢比较好，所以先嚟香港买啫，唔系照顾香港嚟香港买嘢嘛。屌你老尾，咁你大陆 系 点解港商翻大陆投资？因为大陆啲人工平啊嘛，可以赚多啲钱啊嘛，啲港商先翻去啊嘛。喂，你唔系一个恩主嚟，你只不过喺呢啲情况底下。 系啊，你啲港商系剥削廉价劳动力噶。 系啦系啦， 嗱你咁样 资本家咯， 咁样讲又唔合理嘅，其实即系呢个大陆人嘅睇法啦，就系点样剥削大陆人先至搞到发达咋？ 系啊，大陆人睇 唔剥削你，连嘢都冇，饭都冇得开，即系其实唔系一个剥削啦，冇呢啲工作机会，连饭都冇得开，咁系咪剥削先？唔完全系咯， 唔算咯，啊， 诶，冇错啦，又系有啲黄丝就话。他说中共就是剥削那些非洲啊斯里兰卡那些啊，就说他们剥削的工人啊，那如果那些大陆资金不去的话，可能他们饭都没，不要说饭都没得开啦，生活可能稍微进步得，水平没有稍微高得那么快啦，这样可不可以这么说 啊？都可以的， 那肯定 的。其实有时香港人去过去开厂呢，即是喂，真系带动到某一方面嘅文化，等佢哋会觉得系知道会诶，咦，原来我哋可以有咁嘅待遇嘅，嗰啲咁样。喂，我可以分享一下少少我屋企嘅 case 喎。嗰阵时我屋企人咧就接即系麦当劳咧，咪有啲玩具换嘅。 嗯， 即系我即系我屋企人嗰阵时咧就做麦当劳啲玩具嘅赠品嘅。咁讲嘅嗰类咧，即系 Snoopy 啊，或者可能麦当劳叔叔嗰啲公仔啊啲咁样啦。咁设厂咧，当然喺大陆啦。咁我哋设厂喺大陆做，即接美帝啲订单咁样去做啦。咁我哋带咗佢哋会觉得，咦乜初一十五点解我哋有鸡髀食啊？哦，咁啊初十五好送啲啊，冇乜所谓啦，啲咁啊，哇！佢哋觉得好开心噶啦，先嗰阵时，即系，我哋带咗另一种文化，令到觉得，喂，原来我哋唔系净系即系我哋活得都可以很好的嗰啲咁样咯，即系大陆人嗰啲会觉得。 系啦， 咁我哋 所以 唔系净系剥削噶，即系我哋香港上去做嘢啲， 所以都系一买一卖咯，好多嘢都 系。系啊， 咁啊，同埋系一个你喺呢啲咁嘅人同人之间嘅交流咧，你个文化系有一个沟通啊嘛，你好正面咁睇呢啲事，其实系好，其实系好事嚟，即系你好似即系左交就好 typical 啦，有啲就话美国 系， 即系全世界都嘅左交都系嘅，就话美帝。美帝咧就 將佢嘅文化 上工廠， 係啊，同埋將佢嘅文化強加喺其他國家嘅人身上，人人都食麥當勞，人人都飲可樂。咁其實背後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大家都好拜美國呢套文化啊嘛。大家其實麥當勞 軟實力咯， 麥當勞有咩唔好啊？麥當勞即係 快 五家嚟講， 快靚正 係啦，快靚正係咪先？喺同埋有一个标准啊！如果你一个人咧去周全世界旅行咧，佢净系去食麦当劳咧，或者净系食美式嘅快餐店咧，佢得到呢个肠胃病嘅机会系好低嘅。尤其是你好似 KFC 嗰啲咁样，其实 你唔会水土不服咯， 系会少好多呢啲机会，因为呢个系全球化啊嘛。但系传统意义上嘅左交就好反对呢样嘢。但香港好怪胎，就係你传统意义上嘅左交呢同本土派嘅人呢，佢哋讲嘅嘢都係好狭隘喎。即係对全球化嘅反对係一模一样喎。佢哋嗰啲人。 咁佢哋用唔用 iPhone 或者 Android 手机？咁佢哋仲用咩手机？我想问。 基本係用嘅。 但係 基本 係 用。 你用手机呢个字眼呢，佢哋已经秒㗎喇。因 为 手机唔係。 手提。 手机係大陆人嘅用语嚟㗎嘛。你有冇听过人讲？哇，吓 都有。 其实呢啲 蜚语啊， 呢啲言语嘅嘢咧，系不断转噶嘛，系嘛？即系 每个时代 大陆人都唱广东歌噶、哦，即系好似我有喺个谷度 share， 即系一条广告系去呢度呢个叫咩啊？Brisbane 附近嗰度 Fraser Island， 即系全球最大嘅白沙岛啦。咁佢哋都话咩？咩？这一生不咩？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咁呢啲系。是咩嚟嘅？系香港国歌嚟嘅，海阔天空嚟嘅。 香港国歌 系嘛？咁啲咩？嗰啲黄丝咁讲，咁其实你咁样都系反攻大陆嘅一种啦。如果你唔系够强大嘅话，咁佢哋都唔会用呢首歌咯，攞嚟做 唔得嘅。佢哋觉得点为之叫反攻大陆咧？系成个大陆死晒为止啲人。即系要消除呢个国，呢个系啦，自爆呢个国家啲人，饥荒啊，死晒啊，人应该调翻啲 嘢咁啊，系 啊，大跃进嗰阵时咯，冇饭食啊，佢哋嗰阵时见到佢咁样咧， 咁咪同 好开心 啊，又系同啲大陆粉青一样，即系想未第日死啊，嗰啲人啊，仲即系嗰啲俾人用乱枪扫射死啊，地震啊，想啲日本仔死鸠晒一样，又系一样嘅啫，同啲大陆粉青。 你去陈文个 Facebook 就见到系点嘅语调，就系代表嗰个咩，就嗰班人咯。喺晒陈文 Facebook 好多都见到。 屌阿星，每人派一粒药都唔够快，屌你老母咁样多傻家产。 佢哋冇办法喎，即系佢哋唔知点解系特别，即系可能香港即系俾即系都系俾大陆即系追过咗啦，某程度上。即系某啲 aspect 啊，俾追过咗，结果就衍生咗一啲自卑咯。咁无限嘅自卑又变咗自大咯。 我可能咁，我嗱，我虽然生活于香港，我咁样讲咧，可能好多听众听到都觉得好嬲。哇，你好巴闭啊？点点？即系佢哋某程度上将自己嗰个失意啦，或者可能嗰个喺依家现今香港社会嗰个唔如意咧，即系归咎于大陆人咯。呢三个字。 阿老萧都讲过呢句话。 是咩？ 老师都咁讲，系 老师会俾人爆死， 咁梗系有啦。 所以咁多人咁讲笑啫，因为佢讲嘅系事实咯。因为香，因为而家其实 五 Sir 就系咁样屌鸠老萧啦，都出当时写咗篇文屌柒佢啦。 除咗金融业，其实香港好多即系好多行业咧，都比中国大陆嘅同行咧超越咗，但系呢个嘢我谂好多人唔敢讲啊，即系香港，同埋唔想讲，因为冇市场啊。你嗱有一个例子，我即系都想讲下啦，但系可能离题离得远少少，就系、是、天文学咧，咪广大咧将个天文学系铲咗嘅，之前 系啦， 咁其实。天文学原来而家喺中国嘅发展系好劲，即系佢嗰个科，即系嗰个研究探索呢个宇宙，然后好犀利。佢喺贵州起咗一个超大型嘅望远镜，即系系用 radio wave 嚟整嘅。咁 哦， 嗰个叫嗰个 project 咧，可以如果有兴趣望，可以睇下叫 Project FAST。咁原来中国大陆。佢整咗呢个嘢之后咧，佢系同全世界嘅即系天文，即系 学术机构一齐 嘅学术机构一齐去利用嗰啲数据咯，去探索呢个宇宙。 嗱、啊， 咁啲人又会 spin 到话，屌中国整啲嘢会爆炸啫， 造假。嗱咁啊， 又或者监视人哋咯吓。 阿社长就扯即系将中国呢样嘢就讲到外太空啦。咁我讲翻贴近香港些少嘅嘢啦，咁我唔记得嗰个系即中资嘅电信商嚟啦，即系嗰啲手机唔系大手提电话啦，嗰啲嘅网络供应商啦，我唔记得中国移动定中国联通定乜 whatever 咁上下嘅，咁佢哋咧就使出咗呢个割喉战啊，即系个收费就好平嘅，但系个激数咧就好高嘅每个月，喂，其实好多人都会咁样转用咗呢个大陆嘅台嘅。即虽然啲本土派成日讲话，喂，冇用你哋个台啊，喺度透工啦、啊，到时哇，到时咩监控到你用咗啲咩数据啊，咩呢样嗰样啊，到时啊， 好多秘密。 佢讲到好似话，到时你发动啲咩几百成百万人嘅集会嘅时候，一嘢 cut 咗你哋个网路啊，我睇你哋沟唔沟通到点样？不，但系其实冇办法噶，你香港人好多人都向现实低头，你见到佢咁平，真系忍唔住会想转去个台用佢噶，真系。 屌，成日闹鸠嗰啲大陆嗰啲都系咩样搭香港航空、香港快运嗰啲平啊嘛，廉航啊嘛。 即系我谂纯粹好似即系我咁，完全唔搭呢个香港航空啊，或者海南航空有关航空公司嘅人，或者大陆航空公司、 嗯，我都未搭过。 即系外国住嘅人先可以做得到咯，我认为就。即系你如果喺香港嘅，你其实根本冇条件反抗喎。点解咧？如果港航嗰啲机票你同国泰嗰啲机票比较拍埋，如果你系一个 price conscious 嘅人咧，一定系 三分之一咯，有时 一定系搭港航佢嗰系嘅嘢嘅，根本就一定唔会搭 即系 国泰。 你只能够专系同自己荷包作对嘅，你先至可以 系啊， 你先至可以唔使掂啲掂大陆嘢，系咪咁啦？ 但一般嚟讲，呢啲唔搭廉航嘅咧，都系男司嘅多嘅，即系有两个钱啊，啲中产多嘅，即系嗰啲叫做 so call 俾人叫做港珠嘅多，因为佢哋觉得 cheap 咧，可能 系咯，佢哋讲商就系个质素冇唔够好啫， 系咯。 咁你唔同人收入唔同，咁啊当然用唔同嘅嘢噶啦，咁呢个好正常嘅需嘅决定嚟嘅啫。 但系好多人将呢样嘢提升到去 政治层面咯，提升到 其实冇 或者投唔投工，答就提供， 其实冇必要咯，我觉得即系你。不过好多人系 double standard 嘅，就系佢自己都成日帮衬呢啲共产党嘅嘢嘅，但系咧佢就极少共产党，同埋佢屌人哋支持呢啲咁嘅航空公司嘅，但佢自己都 系 佢自己答就得， 人哋答就唔得咁咯。 或者有人成日话中国啲嘢爆炸，自己咧用小米手机嘅， 日日喺上淘宝买嘢咪又 系，所以系啦，咁集都差唔多啦，好似。 差不多啦，不过那个 project 即是刚才又讲回那个外太空 project 先，因为其实我有嘢想讲，你香港自己连一个天文学系都保不住，咁其实对所有天文爱好者，好像李伟才博士那些，是一个很严重的侮辱来的，同埋冇， 咁佢有编到第二样，佢话因为啲系咩系边间大学啊？佢话我啲大学啊系讲。啊，咁佢可以讲李国章啦。佢话因为李国章做咗校董啊，搞到你冇埋呢科啊，都系港共政权打压佢嘅啫。 但系唔系喎，如果佢收生够嘅话，佢唔会叫咁样收咗皮。嗰个学系，即系好现实咁样讲。因为香港人就系好现实嘅动物嚟噶嘛，即系你读呢啲天文有咩可以搵咩工啫？去天文台啊，真系。 咁又系，你唔好话呢啲嘢，就算香港人读数理化嘅科都系少。 难搵食啊嘛， 即系啊 ，engineering 都少啦，都系少啦，因为 搵钱少啊嘛，同金融比，你唔会做啲咁工。香港系现实嘅，即系到最后都系呢样嘢改变唔到 咯。即系如果你话你真系咁本土支持翻呢个天文学系嘅，咁你自己另起炉灶，跟住筹众或者诸如此类，再 set 一翻得唔得咧？即系 set 一翻一个咁嘅学会，做翻啲咁嘅嘢，其实。 我谂冇人会关注咯，所以你睇到国大陆系超前咗你咁多，但系冇人会做任何，冇人会做一少少嘢，令到自己可以喺呢啲领域上边，即系领先翻少少咯，都唔会咯。 系，喂，社长仲有一单事啊，就系巴达嗰啲个咩啊？记唔记得？我哋 啊， 系， 差啲唔记得， 好紧要呢个。 咁系嗱，咁我其实就想知道咧，即系。究竟在我们的听众或者在我们的 page 的即是有 regular 留言的人呢，究竟他们会不会有兴趣做这个罢搭这个高铁这个行为呢？还有他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很怕这个一地两检引发出来的问题呢？他最主要的一地两检最有可能引发出来的问题，就是大陆的公安人员呢就超越这个港铁高铁站的范围呢，出了去香港其他地方就老人走的。咁唔知有几多人係真係驚呢样嘢呢？咁我有个即係我有个 suggestion 啦，咁諗住就整一个 form 俾大家填。咁填自己。 即係 Google form 嗰啲呀，係咪 ?Google form 整 个。 你好喎。 或者整一个 template 咁样大家可以 download。咁就你寫自己个名字就宣誓呢，你以后都唔能搭高铁㗎啦。如果咧你喺香港咧，俾大陸嘅公安人員攞走咧，咁咧你就可以證明到咧，呢個大陸嘅公安人員咧就喺超越咗呢個高鐵範圍咧，就出咗香港執法。咁， 但係佢話我哋係代表共產黨收鳩佢哋資料啊，即係 collect 佢一啲 information 咯。 哦，你唔使俾我哋喎，你可以自己填咗。嗱，有個方法嘅，你自己填咗嗰張 form 之後咧，你就將佢一式幾份咁樣。你就入落信封 send 去特首办， 唔系你寄翻俾自己有个邮戳，咁咧就将嗰个原封不动嘅信咧就俾咗你信得过嘅朋友。如果你出咗事咧，就叫嗰个朋友咧就攞你嗰封宣誓嘅嘢咧，就攞去俾外国传媒或者俾外国嘅即系大使馆又好咩都好啦，即系美国大使馆啦。我 suggest 就话你被人掳走咗，系公安人员非法喺香港執法嘅，咁咧就可以避免咗呢个林子健嘅事件啦。如果你咁样做啦，你个写低咗嘅嘢咧，咁你就即系俾人掳走咗咧，都唔会有人质疑你系自编自导自演，系嘛？同埋你系 你影印翻自己，影印翻自己版 BNO 去英国领事馆 啊，都得都得嘅，可能唔知啦。不过就系话你如果真系咁惊嘅话咧，呢样嘢系就可以做嘅。我认为就同埋系可以造成一个运动啦，就系即系大家自救运动啦。因为而家你反对一地两检嘅人咧，其实我认为都系唔会有任何结果的。一地两检系既成事实。 系啊。 你只可以想啲方法出嚟自保，同埋点样自保呢？第一件事就係唔好搭高铁囉。你唔搭高铁就已经少咗好多问题。咁但係我要想理解嘅就係、是、究竟有几多人真係会愿意去宣誓以后都唔搭高铁呢？即係有呢个唔係咁方便㗎啦，即係如果你主要上大陆做嘢。咁但係如果你上大陆做嘢，你根本都唔需要驚啦，係提早差分钟 过 返 高铁。高铁站范围，即系到时西九个高铁站范围，你见到啲疑似公安咁嘅造型嘅人咧，都要避开啦，真系小心。快必唔系啊，我当咗快必即系公安。 站长嚟，佢着嗰件站长衫咁啊。anyway， cosplay 啫，好 系啦，呢、這个今次节目差唔多啦，咁啊， 好， 下次有机会再见面啦。嗯， 好， 拜 拜， 拜 拜。